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0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善现品第6-3复次善现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意云何地界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无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无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乐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乐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苦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苦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我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我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无我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无我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不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不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空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空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不空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不空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有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有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无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无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有愿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有愿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无愿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无愿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地界极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水火风空十界极净赠与 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地界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水火风空十界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地界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水火风空十界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地界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水火风空十界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地界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水火风空十界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地界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水火风空十界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地界生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水火风空十界生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地界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水火风空十界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复次善现，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云何？无明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明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 乃至老死空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不空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不空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有相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有相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无相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无相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有愿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有愿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无愿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无愿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极净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极净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不极净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不极净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远离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远离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不远离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不远离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杂染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杂染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清净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清净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生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生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无名灭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行，乃至老死灭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尔时，佛告巨寿善现：汝观何意？作如是言：色等法僧语，非菩萨摩诃萨。复观何意？作如是言：色等法若常若无常僧语，若乐若苦僧语，若我若无我僧语，若净若不净僧语，若空若不空僧语，若有相若无相僧语，若有愿若无愿僧语，若极净若不极净僧语，若远离若不远离僧语，若杂染若清净僧语，若生若灭僧语，亦非菩萨摩诃萨也。十，巨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色等法尚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僧语？此僧语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僧语是菩萨摩诃萨？世尊， 色等法常，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无常，色等法常无常，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常无常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常无常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乐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苦？色等法乐苦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乐苦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乐苦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我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无我？色等法我无我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我无我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我无我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净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不净？色等法净不净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净不净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净不净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不空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空？色等法空不空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空不空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空不空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有相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无相？色等法有相无相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有相无相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有相无相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有愿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无愿？色等法有愿无愿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有愿无愿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有愿无愿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极净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不极净？色等法极净不极净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极净不极净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极净不极净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远离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不远离？色等法远离不远离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远离不远离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远离不远离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杂染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清净？色等法杂染清净上毕竟不可得，况有色等法杂染清净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杂染清净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世尊，色等法生上毕竟不可得，性非有故，况有色等法灭？色等法生灭上毕竟不可得， 况有色等法生灭增于，此增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生灭增于？是菩萨摩诃萨。佛言：闪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色等法，即常无常等，不可得故。色等法增于，即常无常等增于，亦不可得。法即增于，不可得故。诸菩萨摩诃萨亦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不可得故，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学。复次善现，如先所言，我都不见有一法可名菩萨摩诃萨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诸法不见诸法，诸法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诸法，法界不见法界。善现，法界不见色界，色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受想行识界，受想行识界不见法界。善现，法界不见眼处，眼处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不见法界。善现，法界不见色处，色处不见法界，法界不见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不见法界。善现，法界不见眼界，眼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耳鼻舌身意界，耳鼻舌身意界不见法界。善现，法界不见色界，色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声香味触法界，声香味触法界不见法界。善现，法界不见眼识界，眼识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见法界。善现，法界不见地界，地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水火风空十界，水火风空十界不见法界。善现，法界不见无明，无明不见法界，法界不见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行，乃至老死不见法界。善现，有为界不见无为界，无为界不见有为界。善现，非离有为施设无为，非离无为施设有为。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都无所见，无所见故，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与一切法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色，不见受想行识，不见眼处，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不见色处，不见声香味触法处，不见眼界，不见耳鼻舌身意界，不见色界，不见声香味触法界，不见眼识界，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见地界，不见水火风空识界，不见无明，不见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 取有生老死，不见贪欲，不见嗔恚愚痴，不见我，不见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揭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不见欲界，不见色无色界，不见声闻及声闻法，不见独觉及独觉法，不见菩萨及菩萨法，不见诸佛及诸佛法，不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都无所见，无所见故，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于一切法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复何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普于一切心，心所法不得不见，有始因缘与一切法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何因缘故与一切法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普于一切意及意界不得不见。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都无所得，应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处及一切时不得般若波罗蜜多，不得般若波罗蜜多名，不得菩萨摩诃萨，不得菩萨摩诃萨名，亦不得菩萨摩诃萨心。善现：应如是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令于般若波罗蜜多戒得成办。第二分，入离生品。第七，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欲圆满布施波罗蜜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圆满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辨知色，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受想行识，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辨知眼处，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耳鼻舌身意处，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辨知色处，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声香味触法处，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辨知眼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耳鼻舌身意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辨知色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声香味触法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辨知眼识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 耳鼻舌身意识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于遍知眼处，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于遍知耳鼻舌身意处，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于遍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于遍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于遍知地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于遍知水火风空十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于遍知无明，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于遍知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于永断贪欲、嗔恚、愚痴，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于永断萨迦夜见、戒禁取、疑、欲贪、嗔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永断色贪、无色贪、无明、慢、吊举，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永断一切随眠、缠垢，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永断四时，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永断四瀑流、阿、取、身系、颠倒，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远离十不善业道，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受行十善业道，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修行四净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修行四无量、四无色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修行四念住，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修行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佛实力，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自在入觉知三摩地，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自在游戏六种神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四净律、四无色、灭尽定次第超越，顺逆自在，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得自在，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一切狮子游戏三摩地，乃至狮子奋训三摩地，入出自在，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入出见行三摩地、宝印三摩地、妙月三摩地、月窗相三摩地、一切法印三摩地、观印三摩地、法界决定三摩地、决定窗相三摩地、金刚玉三摩地、入一切法门三摩地、三摩地王三摩地、 王印三摩地，立清净三摩地，宝伽三摩地，入一切法言辞决定三摩地，入一切法增语三摩地，观察十方三摩地，一切法陀罗尼门印三摩地，一切法无妄师三摩地，一切法等去形象印三摩地，住虚空处三摩地，三轮清净三摩地，不退神通三摩地，气涌三摩地，圣定窗相三摩地，即于无量圣三摩地皆得自在，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满一切有情所愿，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满如是殊胜善根，由此善根得圆满故，不堕诸恶趣，不生贫贱家，不堕声闻及独觉地，与菩萨顶终不退堕，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儿时舍利子问善贤言，云何名为菩萨顶堕？善贤答言，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而行六种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而住三解脱门，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不入菩萨正性离生，如是名为菩萨顶堕。十舍利子问善贤言，何者名声？善贤对曰，声为法爱。舍利子言，何为法爱？善贤对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安住色空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空而其想着，安住色无相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无相而其想着，安住色无愿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无愿而其想着，安住色极净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极净而其想着，安住色远离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远离而其想着，安住色无常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无常而其想着，安住色苦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苦而其想着，安住色无我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无我而其想着，安住色不净而其想着，安住受想行识不净而其想着。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随顺法爱，即此法爱说明为生。不辞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色应断，此受想行识应断，由此故色应断，由此故受想行识应断，此苦应变之，由此故苦应变之，此集应永断，由此故集应永断，此灭应作证，由此故灭应作证，此道应修习，由此故道应修习，此是杂染，此是清净，此应亲近，此不应亲近，此应行，此不应行，此是道，此非道，此是应学，此不应学，此是不施波罗蜜多，此非不施波罗蜜多，此是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此非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此是方便善巧，此非方便善巧。此是菩萨生，此是菩萨离生。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按住此等种种法门而起想着，是为菩萨摩诃萨随顺法爱，即此法爱说明为生，如素食生，能为过患。儿时具寿舍利子问具寿善贤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入正性离生？善贤对曰：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内空，不依内空而观外空，不见外空，不依外空而观内空，不依外空而观内外空，不见内外空，不依内外空而观外空，不依内外空而观空空，不见空空，不依空空而观内外空，不依空空而观大空，不见大空，不依大空而观空空，不依大空而观圣意空，不见圣意空，不依圣意空而观大空，不依圣意空而观有为空，不见有为空，不依有为空而观圣意空，不依有为空而观无为空，不见无为空，不依无为空而观有为空，不依无为空而观毕竟空，不见毕竟空，不依毕竟空而观无为空，不依毕竟空而观无际空，不见无际空，不依无际空而观毕竟空，不依无际空而观散无散空，不见散无散空，不依散无散空而观无际空，不依散无散空而观本性空，不见本性空，不依本性空而观散无散空，不依本性空而观自共相空，不见自共相空，不依自共相空而观本性空，不依自共相空而观一切法空，不见一切法空，不依一切法空而观自共相空，不依一切法空而观不可得空，不见不可得空，不依不可得空而观一切法空，不依不可得空而观无性空，不见无性空，不依无性空而观不可得空，不依无性空而观自性空，不见自性空，不依自性空而观无性空，不依自性空而观无性自性空，不见无性自性空，不依无性自性空而观自性空。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观，明入菩萨正性离生。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学。如实之色不应执，如实之受想行识不应执，如实之眼处不应执，如实之耳鼻舌身意处不应执，如实之色处不应执，如实之声香味触法处不应执，如实之眼界不应执，如实之耳鼻舌身意界不应执，如实之色界不应执，如实之声香味触法界不应执，如实之眼识界不应执，如实之耳鼻舌身意识界不应执，如实之布施波罗蜜多不应执，如实之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应执， 如是知四境律不应知，如是知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应知，如是知四念住不应知，如是知四等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应知，如是知佛实力不应知，如是知四无所谓四无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应知。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如实知菩提心不应知，无等等心不应知，广大心不应知。何以故？舍利子，是心非心，本性净故。时舍利子问善贤言：云何是心本性清净？善贤对曰：是心本性，非贪相应，非不相应；非嗔相应，非不相应；非痴相应，非不相应；非诸缠结，随眠相应，不相应；非诸见趣，漏等相应，非不相应；与诸声闻独觉心等亦非相应，非不相应。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之心如是，本性清净。时舍利子问善贤言：是心未有非心性否？善贤结言：非心性中有性无性，未可得否？舍利子言：否也，善贤。善贤对曰：非心性中有性无性，若不可得，云何可问是心未有非心性否？时舍利子问善贤言：何等名为非心性也？善贤对曰：与一切法无变异无分别，是名非心性。舍利子言：唯但心无变异无分别，为色受想行识等亦无变异无分别也。善贤对曰：如心无变异无分别，色受想行识亦无变异无分别，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变异无分别。时舍利子赞善贤言：善哉善哉，诚如所说，汝真佛子，从佛心生，从佛口生，从佛法生，从法化生，受佛法分，不受财分，与诸法中身自作证，慧眼现见而能起说。佛常说汝声闻众中住无争定最为第一，如佛所说真实不虚。善贤，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善贤，若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学，应知以住不退转地，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善贤，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学声闻地者，当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勤听习读诵受持，如理思维，令智究竟。欲学独觉地者，亦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勤听习读诵受持，如理思维，令智究竟。欲学菩萨地者，亦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勤听习读诵受持，如理思维，令智究竟。何以故？闪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开示三乘法故。若菩萨摩诃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则为遍学三乘诸法，皆得善巧。第二分圣君品第八 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我与菩萨摩诃萨及于般若波罗蜜多皆不知不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世尊，我与诸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若以诸法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我当有悔。世尊，我与诸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云何可言此名菩萨摩诃萨，此名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名及般若波罗蜜多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是两种意无所有故。此两种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色乃至识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色乃至识？是色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是色等意无所有故，此色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眼处乃至意处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眼处乃至意处？眼处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眼处等意无所有故，眼处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色处乃至法处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色处乃至法处？色处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色处等意无所有故，色处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眼界乃至意界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眼界乃至意界？眼界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眼界等意无所有故，眼界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色界乃至法界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色界乃至法界？色界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色界等意无所有故，色界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眼识界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眼识界等意无所有故，眼识界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眼处乃至意处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眼处乃至意处？眼处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眼处等意无所有故，眼处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意无所有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无名乃至老死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无名乃至老死？无名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无名等意无所有故，无名等名都无所住， 亦飞不住。世尊，我与无明灭乃至老死灭，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无明灭乃至老死灭？无明灭等明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无明灭等亦无所有故。无明灭等明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贪嗔痴及诸缠结随眠渐去，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贪等？是贪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是贪等亦无所有故，此贪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等亦无所有故，布施波罗蜜多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我乃至见者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我乃至见者？我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我等亦无所有故，我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四念住乃至八声道之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四念住乃至八声道之？四念住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四念住等亦无所有故，四念住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空解脱门乃至无愿解脱门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空解脱门乃至无愿解脱门？空解脱门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空解脱门等亦无所有故，空解脱门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净律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四净律等亦无所有故，四净律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入出息随念、死随念，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佛随念乃至死随念？佛随念等名皆无所住，与非不住，何以故？佛随念等亦无所有故，佛随念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佛十力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佛十力等亦无所有故，佛十力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卷第408。